哦，竟然会有这样的武器啊。于文州听到这关注度又是提高了不少。之前的话多少也是看出了春一老的来意，所以客气地应对一下。这一下却是的确有了令他关心的东西。 这样的武器肯定是自制的吧，听起来倒像是专门针对散人做的。 黄少天说。散人？余文周显然也是知道这种玩法的。 如果确实的话，这把武器倒是真能完全发挥出散人的特点了。早期的散人因为武器的切换冷却以及高负重，在攻击的连续性上是有很多缺陷的，并不能把多职业的低阶技能完美的串联在一起。这样一把武器的话，这个问题倒是解决了。而且如果他拥有银武属性的话，伤害输出就会比成武还高，加上散人职业的技能连贯性，拥有这样一个角色的队伍输出能力自然比寻常队伍要高出一些。这人的确是个很关键的角色。 黄少天说着。余文周点了点头，显然是很赞同黄少天的看法。随后又看了看君莫笑队伍里的其他队员。 那么其他人呢？ 这三人是君莫笑队伍的固定队员，一个是战斗法师，一个是枪炮师，还有一个是流氓。三人水平都相当高，另外一个位置好像没有固定队员。冰霜森林这里，这个是霸气雄图的人。埋骨之地这个刘牧是个剑客，当时是加入了我们兰溪阁，没有说过话，而且那天刷完记录之后也再也没有上过线。最后这个一寸灰是这两天刚刚出现的，目前还不清楚来历。 冰霜森林加汪潮的这支队伍呢？ 余文周问道。春一老连忙介绍了加王朝队伍的五人职业，这些他们都是做过调查的。 这明显是代打呀，新区新人玩家没能力刷出这么高的成绩的。 我也这样想， 而且可能还不是普通的代打。你看埋骨之地这个副本成绩的时间，正好是在我们和加氏战队比赛的前后刷出来的。加氏的副队长刘浩在那天的比赛中多次出现极其低级的失误，状态出奇的差，看来这家伙是跑去新区打副本分散了注意力啊。 余文周说。 不会吧，这么个小副本职业选手还不是随便就刷出个记录来了，他至于影响到对比赛的注意力吗？ 这个埋骨之地的副本成绩不寻常的，少天你觉得呢？ 黄少天点了点头。 嗯，埋骨之地的这个成绩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了，这样的成绩光有技术也刷不出来，新区这个阶段也不可能有太多华丽的装备，所以只可能是有了比以前更加优秀的副本打法，提高了通关速度。 不愧是黄少啊。 春一老此时也忍不住惊叹了，就这记录成绩他们也看过不知多少遍，却根本都不敢下什么定论。或许也只有黄少天这样技术顶尖又有着惊人判断力的大神才敢这么自信地给出答案。 这么说来，加王朝的记录是刘浩在代打，而且还为此去研究新打法，耗费了许多精力，这才在比赛中状态不济。 春一老总结着。 恐怕不止，这家伙或许不是去研究新打法，而是去偷新打法。 啊， 这个新打法的记录先后出现了三次，两支队伍这么巧正好都研究出了新打法。注意君莫笑他们的第一次记录，队伍里有一个叫离恨剑的人，但在被加王朝超越后，他们的队伍中这个叫离恨剑的不见了，又换了个叫刘牧的。这两个角色不同职业，所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副本里剑客也没有比狂剑士多出什么优势，如果说是因为剑客的玩家比狂剑士的这位水平更高的话，那么第一次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让这个剑客来？所以很大的可能是新打法是君莫笑研究的，这个狂剑士离恨剑是加王朝这边混入他们队伍的，在跟着他们学到新打法后回去带领加王朝的人又重新刷了记录。君莫笑这个时候当然是不可能再找到离恨剑这人帮忙，所以才又找来了刘牧这个剑客。 春一老目瞪口呆啊，从这里竟然可以看出这么多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记录出现的时间，嘉王朝工会的背景，联赛中刘浩飞一般的糟糕表现，余文州居然留意到了这么多的细节。这位蓝雨的队长显然并不如外界所说的只是一个很会团结队员的温和的人，这样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根本就不在黄少天之下，不，或许比黄少天还要强。至少此时黄少天都没有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 哎，队长，你也太夸张了，构思小说的吗？你这是 非但没有推断，黄少天还在对余文州的推断产生怀疑。可在春义老看来，余文州的这些推断丝丝入扣，大有可能。 刘浩难道疯了？一个新区的副本他会下这么大功夫？ 黄少天的话怎么可能只有这一句，这还接着说呢。 哼，说的是啊，所以这当中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特别的原因，导致他对这个副本记录异常重视。先前的冰霜森林就有和军魔校对刷，之后甚至做出混入军魔校队伍刺探情报的举动，看来也是很重视这个军魔校啊。能让职业选手都另眼相看，军魔校也差不到哪儿去。我有一种预感，刘浩对军魔校是有着知根知底的了解的，他的行为在针对的掩饰下藏着是恐惧、认可和信赖。因为害怕，他要跑去刺探对方的情况，因为认可，他偷回对方的打法就直接使用，因为他相信对方的打法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不会有更优秀的战术。 春义老惊讶的嘴都合不上了，分析竟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吗？他不由得望了一眼和他一起的听众黄少天，却发现黄少天却没有因此露出丝毫惊讶的神情，看起来依然是挺平静的。 果然是黄少啊， 春义老又忍不住感慨了一次。或许会有一些人因为黄少天的话痨觉得这人不够沉稳，但事实上作为联盟中最出色的机会主义者，黄少天绝对是非常沉得住气的人。只有沉得住气，才能在赛场上敏锐的观察，把握最佳的时机。 所以说，想知道军魔校是什么来头，直接打个电话问问刘浩就清楚了。刘浩的电话我这应该有的。 余文州一边笑道，一边摸起了口袋，但很快却又恍然。 哦，手机没带。 训练室不许带手机，这是很多俱乐部都有的规定。春义老期待着能知道这个答案。他当然希望余文州能主动一些，不过看到余文州没有摸出手机，却也没有要去取的意思时，春义老有点失望了。他当然不敢指使这位战队的队长，但此时此刻也说不得要拜托一下了。正准备开口，却见余文州拍了拍没装手机的空口袋后笑了笑说， 其实刘浩又针对又害怕又认可却又信赖的人，不用问也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谁啊？ 叶秋。 叶秋大神。 春义老实在已经不知道该摆出个什么样的表情才能展示他此刻心中的惊讶了。 少天，和叶秋最近有联系吗？ 啊，没有啊，那家伙从退役后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或许已经被外星人绑架了吧。 他不用手机的对吧？ 嗯， 现在看起来是被外星人绑架到第十区继续玩荣耀去了呀。散人君莫笑嘛，或许哪一天就又突然在比赛里看到也说不定呢。 春义老觉得自己应该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却又好像理不出思绪似的，不知从何说起。这余文州和黄少天对于这个惊到人的结论却都没有什么过大的反应。余文州若有所思了一下后， 抬头看了看训练室的挂钟，突地站起了身。 吃饭了。吃饭吃饭，来大厨一起去，餐厅在哪儿知道吗？我带你走啊。 黄少天过来单肩搂着春玉老，就把他拖出去了。俱乐部的伙食是相当不错的，对于职业选手是免费供应，俱乐部的其他工作人员当然也可以来吃，但却没有这种待遇。春玉老当然也是没有免费待遇，不过今天跟着黄少天却也免费蹭了一顿，只是这顿饭吃在嘴里是什么味道他几乎是没感觉了。春玉老此时满脑子的都还是方才队长余文周的那些推断分析。君莫笑是叶秋大神，这个信息春玉老真的需要消化好久，比眼下这顿晚饭难消化多了。在心中，无论是他还是蓝河都已经很重视很重视君莫笑了，对君莫笑的实力他们觉得已经评估得足够高，但这结果却还远在他们的评估之上。叶秋那根本就是荣耀最顶端的实力啊，虽然现在是退役了，但是在游戏里收拾他们还不是绰绰有余。看看绕岸垂杨是怎么被收拾的就知道了。这要赶上叶秋大神的巅峰时期，用着战斗法师一叶知秋，绕岸垂杨会被虐成什么样，那完全就是想象不能有的了。春一老原本已经设想过一些和君莫笑对抗的强硬手段，但此时知道这人的真实身份后，忽然心里就没有底儿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春一老味同嚼蜡扒拉着眼前的饭菜，同桌的有余文周，有黄少天，但两人都是很随意的聊着，对于叶秋的事儿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想想也是，人家自己也是职业选手，对于叶秋当然没必要过分的惊讶。叶秋都退役了，跑去玩玩网游又有什么新鲜的？也就他们普通玩家会因为大神跑来和他们一起竞争而有一些窒息。吃罢饭告辞离去，余文周和黄少天都再没提叶秋的事。余文周依旧是那副和气的模样，还陪他走了一段，直至要彻底分开时才最后又交代了一句， 那个君莫笑尤其是手里武器的情况多多留意一下吧。 啊哦， 这突然又说到君莫笑去了，春一老反倒有点没反应过来。俱乐部的队长理论上来说只是率领战队的职业选手，和负责游戏内工会的春一老并没有任何上下级的关系，只不过谁都知道职业选手是整个职业部的核心，无论哪个部门哪有不把他们当回事的。余文周交代的东西春一老依然还是会去重视的。 那我先走了。 春一老招呼了身后告辞离开。余文周这边回过身来，看到黄少天正回自己的房间，连忙出声喊了一下， 干嘛？ 黄少天应着。余文周过来却是和黄少天一起进了他房间。 队长有什么吩咐啊？ 黄少天问着。余文周站在一边的桌旁，拿着桌上一个笔筒把玩着。 上次和家世比赛的时候晚上你好像有出去啊。咦，有这回事吗？那天吗？让我来想想啊，是不是去见叶秋了？ 时间和那个副本记录时间很吻合，那队里那个剑客刘牧就是你吧？ 刘牧吗？这个名字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耳熟，怎么会呢？好奇怪哈。 余文周笑了笑，对于黄少天的装傻打岔也不去说什么，只是接着道， 叶秋的那把散人武器到底是个什么名堂？ 黄少天的神情也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毫无疑问，就如我先前所说，就是专为散人而做的武器。 攻击力呢？ 绝对的影武水平。 有什么特别属性？ 没看出来，看起来似乎是没有。 攻速呢？ 各种形态都是统一的，应该是武的攻速。 有哪些形态？ 从他用过的技能来看，全职业的都已经包括进去了。 等级呢？ 他应该有把握提升的。 这样的武器再加上叶秋，看来是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散人了。 不过至少也得一年以后。 散人嘛， 余文州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荣耀第十局，春意老回来就立刻登录了游戏。入夜寒、比言飞这些家伙也不回神之领域，借着别人的角色依然在这里霸着，就是等着春意老带回消息。此时一见春意老上线，纷纷来消息。 在哪儿？ 大家都是问这个。春意老不喜欢发消息的毛病，有时也让他们挺烦的，但现在也都习惯了。兰溪阁公会的五大高手再次齐聚，此外还有第十区里当蓝河助手的细周。 哎，打听到什么了吗？ 看到春意老后，几人立刻迫不及待地问。春意老深吸了口气，他是已经被震惊过了，现在终于是轮到这些家伙了。 余队看出来君木校的来历了。 什么来头啊？ 叶秋。 春意老故作镇定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啥？ 大家表示没听清。 叶秋，斗神一叶知秋的那个叶秋。 不是吧？ 如比言飞这样冲动直接的人已经惊讶地叫了出来，蓝河和细周当然也是彻底呆了。君莫笑什么来头啊？这个问题从他们开荒注意到这个人开始就讨论了不知多少次，但是再大胆的推测也比不上这个真实答案来的惊艳，居然是叶秋大神。蓝河不知为啥有些激动，虽然黄少天才是他最喜欢的职业选手，但神秘的叶秋大神也是很值得膜拜的呀。望着好友栏中的君莫笑，蓝河忍不住想去聊几句。他一度已经忘记了这人依旧是那个折腾的他们第十区工会鸡飞狗跳的主。 竟然是叶秋大神，太没想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做？ 还好有细周，这个冷静现实的问题把蓝河拉了回来。叶秋大神是这个难缠的对手。蓝河终于是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了。不过既然是叶秋大神的话，做出退让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丢脸的吧。蓝河突然又觉得挺轻松。 春意老此时开口道，虽然知道了对方是叶秋大神，但是事态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只是知道形势有多严峻了而已。叶秋大神的话，刷记录我们只能甘拜下风了，接下来如何应对，这应该不是我们兰溪阁一家的事。第十区所有对副本记录有能力有野心的工会需要联合起来，哪怕是交材料我们也应该团结。